我相信奇迹随时会出现，就在这惊艳升起的一刻里。掠过天边的闪电，花瓣上的朝露，世界宛如一场梦，我不能在这里轮回不已。再次想起美丽的春天，你为我开启的光明，我不顾一切追随着你，伫立盗梦空间。 许你的欲望在扩散，关注上传下载，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，一秒一个点击浏览，一个不说请点水之间错， 我很抱歉的不让你想象中的那只蝉

要是专心为爱飞行，玻璃的心与你的热情，造一颗心只为了你命名，我用光年传递爱情、oh, 为爱飞行，玻璃的心与你的热情，我在宇宙 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在周末的时候呢，很多朋友都会带着家人一起在周边放风筝。但是最近哈，山西太原有三辆车在行驶当中呢，被风筝线挂伤毁容了。就有实践证明呢，紧绷的风筝线啊，能够轻松地切断黄瓜和香蕉哦。也提醒大家啦，阳光下的风筝线会非常的隐蔽，距离稍远一些就容易看不清。所以呢，您在放风筝的时候啊，尽量应该选择人少空旷的地方。穿行放风筝的地域呢，也最好离放风筝的人有20米以外。如果风筝线被挂在树上没有办法取下，就要剪断风筝线，以避免伤害到他人哦。 寻找

更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和一块瑰宝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古城台儿庄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小狗长大了吗？我的围巾该围着吗？我的项链都丢了吧？我见不到后面的吧？这个借口还不错吧？一巴掌到一堆废话，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？买过几类狼的兄弟，后一换头后一才行，虽然无关我的点击，想叫一起我的约定，人家你孤独耍耍气，心情就提特别贵气，夜冬的来临你也惊你，你外的来个公爱我破衣，阿爹干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经营到这里，你说泪流在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